是关于你，不幸也属于我自己。爱如鸽子与你相遇，却曲终于难堪的注定。那些过去点点滴滴，那些人谁也无解的难题，已是生命里最冷的回忆。回不去，始终在心里凝聚，反复在告诉你这已经是结局。默许哭，我照样告诉自己，更何必去追根究底，和命运说道理。默许哭，心痛也是可以，爱曾是动人的歌曲，而我们的旋律